17日至18日，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人偶剧《西游记》即将亮相2018国家大剧院国际儿童戏剧季。复杂多样的木偶类型，好看好玩的肢体舞蹈，让经典《西游》好看易懂。订票665500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0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 我们家男的多。 光波这么一开啊，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寻出孤陋八百块。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怕。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我们这周呢，请您欣赏的是北京几代曲艺家的名作。那么首先来请您听的是年轻的相声演员董建春、李丁表演的作品。他们二位啊，大家很熟悉了，今年的央视春晚两人表演的单车问答，哎，也得到了大家的好评，题材新，表演好，给人留下的印象深。他们的创作能力特别的强，我知道那个最密集的时候啊，每周都有新的作品为大家奉上啊。应该说他们的表演，他们的配合已经成为了特色鲜明，很有叫座能力的表演风格。希望两位年轻人再接再厉啊，更创佳绩。下面呢，我们请大家来听一段在我们北京电台的活动当中，董建春、李丁合作表演的《诗歌与爱情》。 上台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给您各位再加深一下印象。 我叫董建春， 董建春是他， 这是我的搭档。 哎， 我们两个人呢，给您带来一个节目，这个节目特别 好。不是， 刚才 我名字呢，都给划了过去了。 介绍你还得介绍你名字呢。 我有被观众认识的需求啊，我。 好，重新介绍。 对，得说出来。 重新说。 哎， 我叫董建春。 董建春是他。 他叫。我跟你们说啊。 我听见什么了我？您这满嘴跑马赛克，这不行啊，这个。 我不介绍你名字吗？ 你介绍你说清楚了，哪叫这是我搭档？我叫我上户口都没法上。同志您好，您孩子叫什么名字？哎，叫我姓约是吗？我， 你什么意思啊？ 你瞧你上来，我叫董建春，说多清楚，我也得说清楚了。 介绍你那个名字还得跟介绍我那个名字那么霸气吗？ 说清楚就行了。 说清楚， 说清楚 了。好，我叫董建春。 董建春是他。 他叫 你至于吗你？ 不好意思，重新介绍，我叫董建春，他叫 你做到 B 超去吧啊！ 要不你自己说得了。 什么叫我自己说呀？你逗哏演员，你得介绍啊。 非得我说？ 那当然了。 听好了， 嗯， 我叫董建春， 都知道了，都知道了。 他叫欧阳一刀，我们两个人呢？ 这是人名的吗？ 你不是叫欧阳一刀吗？ 这孙子谁呀？ 欧阳一刀不是你吗？ 你舅舅，谁叫欧阳一刀啊？ 艺名？ 没有这艺名，没有， 不叫欧阳一刀， 不叫欧阳一刀， 夏侯两剑， 谁呀？ 诸葛三枪。 行了， 艺名？ 哪？ 挑一个。 不是，你说真名就行，说艺名 还得说本名。 本名， 重新来。我叫董建春，他叫李丁。 真不容易，谢谢大家，没有掌声没关系。 当然 说出来了， 当然，都介绍到李丁了，咱们得多说他两句。 你可得多说两句。 他是一位捧哏演员， 没错。 接下来说我， 我这个节目 你玩我呢是吧？多说两句就真说两句啊，就捧哏演员就完了是吗？大伙看不出来我是捧哏演员， 这不逗你呢吗？ 逗我干嘛呀？ 多介绍啊，李丁这个演员特别优秀， 是吧？ 有很多的优点， 不敢当。 平时有一个好习惯， 什么习惯？ 喜欢记日记。 主要是记性不好， 每天啊坚持记， 这是发生的，对对对， 坚持记， 嗯， 一般都是晚上， 嗯， 回了家， 对， 到自己屋里头， 嗯，这干嘛？ 把门关上。 日记比较私密嘛，是吧？ 砰！把门堵上。 我屋还有大石头是吗？我。这个 窗帘拉上， 太黑了吧？ 吧嗒，大灯关了。 哎呦呼呦呼， 咕叽， 这啊， 小灯打开， 还咕叽咕叽的，怎么？ 拉开抽屉， 啊， 拿出日记本， 嗯， 先看看昨天的， 嗯， 再写今天的。 哎，大哥，我写这是日记吗？这个，你赶紧都收好，收好，会让人给抄走了的。 每天坚持写啊， 写日记，我这。谁写日记这么写呀、啊？ 这不坚持吗？ 太猥琐了，这个 每天都写。 嗯嗯。 2016年1月1日、 嗯， 今天我吃了一只鸡。2016年1月2日，今天我吃了两只鸡。2016年1月3日，今天我吃了三只鸡。照这么写，写了一个月， 我就撑死了。我太残忍了吧，我。 怎么了？你吃鸡不算残忍。 没有，我说我对自己太残忍了。我就吃30只鸡是吧？我往肚子里塞呀、啊、我。 31只。 啊？给。 30天嘛。 什么30？到底怎么到多少？什么31只？你想，你管我管你多少只鸡干嘛呀？ 你不见着真鸡了吗？ 我见着你啊，我见着真鸡了呢。 就是有这好习惯。 什么习惯啊我？ 记着日记，这提高文学修养。 你记日记是好习惯啊，没有写着就吃鸡的这个。 我不知道你写的是什么， 是 反正有这习惯。 不知道别瞎说。 我跟他就不太一样 啊， 我不喜欢日记。 你喜欢什么呀？ 我喜欢诗歌。 师姐知道吗？ 我喜欢哪个诗歌呀？ 我知道你喜欢哪个诗歌呀，英宁啊，别碰我啊你。 不是你什么意思？ 你什么意思？人家喜欢师傅，今儿我就去师傅清理门户了，我就。 不是你 孽畜， 大哥，误会了，我不是那意思。 什么意思？ 你不是那俩字儿，诗歌不是你想那俩字儿。 没有。 诗歌，你不会写吗？ 诗歌什么？ 诗啊， 啊 吟诗作对的吟，不是诗。 你到底想什么呢？你、 啊。吟诗作对的诗啊， 歌呢？ 歌就是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胸前的红花映彩霞啊，愉快的歌声满天飞的歌。 喘口气儿，别憋死啊！ 诗词歌赋 哦， 我喜欢诗歌， 喜欢这两个。 对了， 这诗歌的种类太多了，你喜欢哪类的？ 我这么跟你说 啊， 古今中外世界各地， 嗯， 这么多诗歌的种类 啊， 我只喜欢一种。 什么呀？ 我喜欢 嗯， 爱情的。 你跟臭流氓似的，怎么？ 爱情是神圣的话题。 是，这这么神圣两个字从你嘴里说出来，怎么就那么猥琐呢？就 喜欢爱情的。我是这德行啊！爱情的诗多极了。 啊，是吗？ 就拿咱们中国古代来说。 中国怎么了？ 第一篇《诗经》 啊。诗经。 诗经打开之后 啊，第一首诗就是写爱情的。 是吗？哪首啊？《 关雎》呀。 哦。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嗯，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那么恶心呢我。 还有就是秦观的《鹊桥仙》。 嗯，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我今儿晚上做不了好梦了，我这是。 还有就是李商隐的《无题》， 嗯，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哎，你还记得你是个男人吗？ 还有就是白居易的《长恨歌》， 从那边说。 回眸一笑， 哎呦， 泪生 还是没得 瘦。 行，我们领会了可以了。 还有就是刘勇的凤兮吴， 不看的眼不见为净， 衣带渐宽终不悔。 穿上。干嘛呢？您跟这儿？ 你怎么老拦我呀？ 废话， 我整个人都进入诗人的感觉里了， 整个剧场的感觉都不好了。现在， 这是中国古代的，有木有？ 有， 都是 有 经典之作。 是， 没错吧？不光中国， 怎么着？ 外国的诗歌种类也有很多。 外国的， 我最喜欢的一位英国的诗人， 诗人 特别好。 谁呀？ 弗拉基米尔·伊布拉西莫夫来晚魂的司机。这个人的诗我几乎全读过。 您这英国诗人这起得跟卖早点的似的，怎么这马路对面的？ 什么叫卖早点？人家英文你懂吗？ 懂一点。 英文翻译过来就这样。 哎呦， 有一首诗，爱情诗，特别经典， 是吗？ 我可以给大伙背诵一下。 你跟这儿说说， 懂英文吗？ 懂，我怎么不懂呢？正经小学毕业，我 没听说过。英文诗 啊，英文的啊， 用英文，纯英文的 啊。 You are my sun。买三， 你等一下，你先等一下，不对了，跑这占便宜来了是吗？ 没占便宜啊！ 你给我解释什么意思？不叫你买三吗？ 你是我的太阳，我的太阳，你是我的太阳，有错吗？ 哦，这我检讨，这我们说相声的我们脏心烂肺，对， 我接着 不好吧？我们不好，对，我老 有买三，买三买三，有啊买三，I want to be your father. Your father. 不对了，我们就是来占便宜的。怎么回事？你给我解释，这怎么回事？ 没占便宜啊？翻译过来。 翻译啊！ 我想要成为你的姐妹。 姐妹？ 对呀、啊。 姐妹 sister 啊。 那我刚才说的是 father 啊。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口误了。说错了， 你别没有这口误， 对不起、啊， 这太致命了。这个， 我重新说。 对啊 ，I want to be your sister， 想成为我的姐妹。 You are my sun， my sun， my sun， you are my sun。 我是那太阳。 I want to be your grandfather， your grandfather。 欺负我是不是？ 没欺负 你。你给我解释这怎么回事？ 我想， 俺们大伙儿都明白了。你 翻译一下， 翻译。 我想要成为你伟大的姐妹。 伟大姐 ，Great sister。 那我刚才说的是 Grandfather。 哎呀，脑子不好使，我明白了，对不起啊。 我也明白了。 I want to be your great sister、You are my son、My son, my son, you are my son。 少说这个。 I want to be your 三大爷。 I want to be 你四爷爷。谁骂你了？你跑这儿超便宜呢你？ 没超便宜。 怎么没超便宜？ 太冤了！ 你都超我两回便宜了。还有你们，你告诉我这三大爷怎么回事？你给我解释三大爷口误到哪儿去了？ 这句没口误啊？ 怎么没口误啊？ 我没说三大爷。 你说的什么呀？ 我说的是三代。 三代。 对呀、啊。 星期天。 对呀、啊。 我想成为你的星期天。 对呀、啊、 是人话吗？ 是对，是 这什么叫我想成为你星期天呢？ 星期天能出去玩去吧， 玩你三大爷。 不是 什么谁写的诗啊？ 这是英国诗。英国 你别英国诗，这就是你自己瞎编的。这个俺们这英国诗呢， 干嘛还有 俺们就研究这英国诗啊，就研究这诗啊，你天天 不光研究这个呀， 还研究 刚才不说了吗？ 啊、 我喜欢诗歌呀， 啊、 不光诗，我还喜欢歌呀。 哎呦呵， 歌曲的种类也有很多，有诗就有歌。 哎呦呵， 今天就让哥教你什么是歌。 今儿就让外祖母教你什么叫老猫。 哪儿那么多乱七八糟的？ 你说的话， 歌曲的种类也特别多，对不对？我也只喜欢爱情的歌曲。 哎呦呵， 爱情的歌曲太多了， 是吗？ 随便唱你都没听过。 不能够，我也知道，爱情歌我听的也多。 你看，你非跟我较劲是吧？ 怎么了？ 啊！ 要不还开个嗓子？干嘛要飙歌什么的？ 咪咪， 哎呦呵， 咪咪咪，妈妈妈，妈妈妈， 叫你们呢，没听见呐。 嗓子都跟这捣乱。 谁捣乱了你？要唱你就唱，什么意思？ 唱歌啊。 唱歌，爱情歌曲是吗？ 你都接不住。 不可能，你唱一上句给你接一下，就是证明我会了。我还不会是爱情歌曲。 听好了。春季里怎么到了啊？ 迎春花儿开，迎春花儿开，念呀亲的个女儿啊，采呀么采青来呀，小呀哥哥，小 心我的心穿一穿， 穿一株幸运草，穿一个同心圆，把所有期待未来的 走。 如果你说你不爱我， 终会失去 的。让你再有其他人， 我都 走了。撒谎家的，撒谎家的。豁出去了，不要了。我还不会。什么都会，我告诉你。 你会，你不露脸， 什么意思啊？ 没我有研究。 你研究什么呀？你 通过研究，我发现这个爱情歌曲有一个特点。 什么特点？ 共同点啊！ 啊， 爱情歌曲里头， 嗯， 好些这个歌， 嗯， 都用这个动物来比喻美好的爱情。 都有动物啊！ 随便给你举个例子， 是吗？ 我爱你，爱着你， 嗯、 就像老鼠爱大米。 嗯， 听出来了吗？什么动物？ 大米。 哎，你那是脑子，你还不如干嘛呢？老鼠你同类呀、 啊？谁同类呀、啊？ 大伙看大牙是不是？成天就啃大， 那么讨厌呀、啊？ 这你都猜不出来。 老鼠，老鼠，我知道，逗您呢。 那多了去了。 是不是还有吗？ 都是有动物的。 有啊。 今天啊， 啊， 这你看今年是什么年来着？ 现在羊年呀、 啊。乙未羊年。 是啊。 所以呢，我跟这儿 啊，命题唱歌。 哎呦呵， 我唱一个跟马有关的爱情歌曲。 都嚯， 应时应景。 没有，别应时应景。您这跟马有关的爱情歌曲，真是打了我一个措手不及。什么？那羊年问的还挺清楚，咱们乙未羊年，我应时应景唱一跟马有关的， 没错啊。 你怎么没错？什么叫羊年唱羊有关的？ 羊年马上就要过了，过完不就马年了吗？ 你们家都倒着过年是吧？羊年完了猴年呢？ 他是这个意思 啊！ 你是属马的， 是啊， 而且你在马年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爱情，所以我一定要唱一个跟马有关的爱情歌曲，来纪念一下咱俩的爱情。 谁跟你有爱情啊？ 说错了，是纪念一下你在马年找到的这个爱情。 这可以， 你要听我这歌， 听你这歌， 特别好， 跟马有关的爱情歌曲啊啊。 天天都需要你爱，我的心思要你猜。 I love you， 我就是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怎么样？ 够骚气。真冷的话我的。你有没有感觉你那个词头应该擦一擦了？有点颤音，有点。 我没让你听我这嗓子、 啊、 我让你听我这歌。 这歌是不错啊，跟马没关系。你得唱有马的吗、 哦、对，得唱马。 对，唱马。 对不起 啊，换一个。 换一个。 我要送你日不落的想念。 没马。 我承认都是月亮。 行了，有月亮没马，有兔子，这个跟马有关的爱情歌曲啊。 唱马， 月亮上去了。 命题唱歌。 对啊，马能不能唱啊？ 就走神了啊。 嗯， 唱一马。 对，跟马有关的啊。 白龙马，蹄儿朝西，驮着唐三藏，跟着仨徒弟。有马没有？ 有马， 对吧？ 没爱了，爱呢？不有马有爱的吗？得 有爱啊！ 哪有爱啊？ 听这词儿啊！ 啊， 驮着唐三藏，跟着仨徒弟，瞧瞧这爱情！ 我去，我就您这老来这师徒的这爱情了，我们都接受不了这个。就换一个， 不是这句 子啊， 不是这句，后头有爱情， 后边有吗？ 就唱完了。驮着唐三藏，跟着仨徒弟，西天取经上大路，一走就是几万里。什么妖魔鬼怪，什么美女花瓶， 开始跑调了。 什么刀山火海，什么仙境鬼境。什么妖魔鬼怪，什么美女花瓶，什么刀山火海，什么仙境鬼境，都挡不住火焰金睛如意棒，护送师出朝西去。怎么样？ 你竟然给唱完了！ 呢？ 我们爱哪儿去了？你都给唱西边去了都。你瞧你歌里边什么爱情啊，都是 啥妖魔鬼怪美女画皮啊， 这都不是我们凡人能享受得了的爱情的。 你这那么多话呢？ 我还话多？ 你说没有给你换， 赶紧换。有马有爱的，你怎么说的？你是 你的四周美女有那么多，但是好像只偏偏看中了我。恩爱过后， 恩爱有爱没有？ 大家都散了吧，我们演砸了，不好意思啊。 哎，你怎么煽动群众啊？ 这场老我们不要了啊。 什么意思呀？ 马呢马呢，有爱又没马了你。 都有啊。 哪有马呀？ 往后听啊。 哪儿没后边也没马。 恩爱过后就不来找我，总说你很忙没空来陪我。 马呢？ 伤不起。 哪儿有马？马呢？ 驮着唐三藏跟着仨徒弟，良心有木有？你的良心够叼走，一个就是几万里。 以上您听到的是董建春、李丁二位合作表演的相声《诗歌与爱情》。听完了相声，我们下面请您听一个山东快书的小段，表演者是北京曲艺界的一位非常著名的老艺术家刘思昌先生。刘先生是著名的山东快书艺术家，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曲艺作家。他创作的山东快书、相声、化妆相声的作品数量非常之可观。此外，像单弦啊、连珠快书啊、京韵大鼓啊、西河大鼓、快板啊、河南坠子等等都有佳作问世。应该说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在多年的艺术实践当中，他刻苦探索，勇于创新，他的山东快书的表演风格也自成一家。下面我们请您听这个小段，名字叫做《超车》。 有个青年爱拔尖儿，组织纪律从不放在心里边，这一天他要到房管局去找房子，心里想没房子我就玩横的，我就叫你们别上班。你看他刚穿的裤子两条线，崭新的皮鞋带着尖儿呢，骑着车双手来了个大撒把，哼着小曲望着天儿，这个劲儿，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哩哒哒，哒哩哒哒，哒啦啦哩哒啷，哒哩哒哒，哒哩哒哒，哒啦啦哩哒啷，哒啦啦啦，哒哩哒哩哒啷，哒哩哒哒，哒哩哒哒，哒啦啦哩哒啷。前面有辆小卧车，我今天定要把它撵，撵不上它我就不叫爱拔尖了。身子一趴，使劲蹬，嗖，飞鸽车展翅飞腾要上天了，哟。红灯闯啊，闯过了红灯，来了个左转弯，迎面开了辆救护车，转眼之间到跟前儿，完了，我今天追上八宝山了。汽车猛一闪，他没上八宝山，蹦地下撞上电线杆了，崭新的皮鞋露脚眼儿，毛料的裤子成了屁股帘了。今天不用他去找房子了，送到医院住了单间儿了。 以上您听到的是刘思昌先生表演的山东快书小段《超车》。上半时段的空中笑林我们就先请您听到这儿了，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欢迎您接着回来。主持人尚远邀请您继续欣赏相声名家名作，展现北京曲艺家的魅力。空中笑林，咱们过会儿见。 想拥你入我怀抱，上一秒红着脸在争吵，下一秒转身就能和好。不怕你哭，不怕你叫，因为你是我的骄傲。一双眼

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阅读加我一个。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童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它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目前本市仍处于高温黄色预警中，今天继续高温闷热天气，预计最高气温在36度上下，户外活动尽量安排在上午，午后不宜出行，如需外出请注意防暑降温和遮阳防晒。持续高温天气给城市供电供水系统带来巨大压力，老旧小区的电路老化易出事故，请大家日常生活中从细节做起，注意节水节电，谨防电力故障引发火灾。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早晨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6度，最大相对湿度8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下面是生活气象预报，今天晴间多云，偏南风2-3级，气温35到33度。今天天气闷热，臭氧浓度偏高，登山气象指数14，不太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副高控制，气温高，有利于臭氧生成，空气湿度较大，扩散条件一般。综合来看，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4级。今天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4，感觉闷热，夜间舒适度气象指数是2，感觉偏热。今天白天天空少云，光照强烈，紫外线气象指数是5，紫外线照射强度很强，外出一定要注意防晒。生活气象指数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 我们家男的多。 光膀这么一开呀，我心里乐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 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不写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功的文章会迅速不论八卦罐。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有黑炮，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抓瞎。 这每天一大早，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时段，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那么今天呢，我们请您欣赏的是北京曲艺家的作品。说到笑林，李国盛当年呢是红遍大江南北的一对响当，笑林很机智，把李国盛先生的敦厚老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配合也特别的默契，笑林的学唱那是非常出名气的。下面要请您欣赏的这段叫做多此一举，是一个讽刺性的作品，无论是创作还是表演应该说都是非常好的，这里面点缀了笑林的悠长学唱，但是这里头更吃重的说逗部分也展现了两位非常默契的配合。 您就是李国盛李先生吧？ 就是我。 我正找您呢。 找我有事吗？ 我们县城区改造 啊， 有一项4所扩建工程，目前4所其中的1所已胜利竣工， 哦， 想请您参加典礼并剪彩。 哎，让我剪彩 啊？ 哦，这可不行。 您别客气。 不是客气啊， 您是著名表演艺术家， 嗨， 相声研究会副会长，既是领导又是名人，您要剪彩能提高这个所的知名度。 您这是什么所？ 厕所。 哎，啊，厕所呀？ 对， 你找别人。 找别人哪行啊？ 啊， 电台电视台我都打招呼了。 新闻稿我都写好了。 就这还有稿子呢？ 当然有稿子了。 怎么写的？ 本台特约记者孝林报道。 啊， 我县城区改造成绩斐然，四所扩建工程之一的厕所已胜利竣工。昨日厕所周围彩旗飘扬，一片欢腾，全县8000余人身着节日盛装参加了盛大的厕所竣工典礼。 呵，你说就一厕所至于吗？ 著名表演艺术家 啊， 相声研究会副会长李国盛同志亲自为厕所剪了彩，剪彩之后，李国盛同志还兴致勃勃地参观了扩建后的厕所，并满意地蹲下来，成为该厕所第一个入厕人。 哎，我也太丢人了，我。 哎，您一定要去。 哎，我不去。 什么态度？ 什么态度？你一天到晚没事干吧？ 什么叫没事干 啊？ 我干事从来都是这么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电台有声，电视有影，报上有字，领导有数， 群众有气。 群众有气咱不管 啊， 只要领导心中挂上号就齐了。 您说这叫什么人？ 这叫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不，行行行行行。你们一个县城搞这么豪华的厕所干什么呀？ 这不是为下一个活动做准备吗？ 你还要搞什么活动？ 我们先要搞一个盛大的集体结婚典礼。 是啊。 哎，我马上进行总体策划。 你是怎么策划的？ 结婚典礼定于3月1日在县万人广场举行。 嚯， 上午9时、 啊、 典礼开始，奏县歌，放2踢脚13个。 哎， 顶大 停！怎么就放13个二踢脚？ 就13对结婚的。 哦，一对一脚。 就是，嗯。起什么哄？起什么哄？ 不是，你们那么大县城，就13对结婚的， 这还少啊？ 啊， 就这样，13对当中还有10对在家都办完事了。 您说这不多此一举吗？ 在鞭炮声中 啊， 13对新人分乘13辆宣传车，由警车开道，是缓缓入场。 他们胸前没挂牌子？ 没挂，要挂牌子不就拉出去枪？ 嗯， 我们这儿游街呢。 嗯，我听着像。 嗯，车队入场之后，顿时全场沸腾，百人乐队鼓乐齐鸣，百人歌队放声高歌，百人舞队是翩翩起舞，百人旗队是摇旗呐喊。 怎么还有百人旗队？ 这是我们组织的100个小学生 哦， 手拿小旗，新郎新娘一入场，他们是举旗高喊。 他们喊什么呀？ 祝贺祝贺，热烈祝贺、 哦、 学习学习，向新郎新娘学习。 嗯， 齐心协力搞好计划生育、 啊、 夫妻共管，坚决不许插产。 嘿他把这词儿都连一块儿了。 结婚典礼由我主持。 嗯， 首先由证婚人宣读结婚证书。 哦， 接下来是新郎新娘代表唱歌。 哎，新郎新娘代表讲话。 讲话的形式太旧，咱不用这个。 唱歌也不新鲜。 你别看不新鲜 啊， 就这样13对新人让谁唱谁还不唱呢？ 都不好意思的。 哎，最后还是新郎金锁勇敢， 他敢唱。 可是金锁就会唱一首歌。 他会唱哪首歌？ 就是那个东边有山西边有河。 哦，露露女人景的插曲。 对对对， 这歌跟结婚没关系啊。 我让金锁根据自己参加结婚典礼的感受把歌词改一下。 他改得了吗？ 金锁还真改出来了。 他是怎么改的？ 东边跳舞， 嗯， 西边唱歌，天天排练，日日忙活。 这倒是， 究竟是神经病，还是把药吃错？其实新版更难办，真叫人费琢磨。 实话都出来了。 哟， 什么毛病？ 咱也不能这样活，咱。 咱也不能这样做，结婚就该实实在在，何必这么啰嗦、哎、结婚就是找丈夫、啊、结婚就是套老婆、啊、登记就是那合法夫妻。 嗯， 唱到这儿他一指我， 怎么样， 艺高的这些形式真他妈的缺德、 哎、好，他这就骂上了。 你听这词哪行啊， 啊， 这得改啊， 这还怎么改啊， 按我策划的改。 我瞧你也胡策划。 其实我策划的挺好， 嗯， 到结婚典礼那天全乱套了。 怎么回事呢？ 原定我们县长参加结婚典礼。 哦， 3月1号早晨起来，秘书跑来说是县长要到省里去开关于减少会议的座谈会。 那怕什么的， 嗯， 县长开县长的会，你们点你们的礼啊， 县长不来我不是白忙活了吗？ 你就为给领导看， 赶快通知下边 干嘛， 婚礼延期举行， 延到什么时候？ 4月1号。 这就推一个月。 4月1号早晨起来，秘书又跑来了 啊， 说是县长要到地区去开会。 地区开什么会？ 说是地区召开关于贯彻全省关于减少会议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 那这婚礼、 接着延呢， 领导不来他不典礼， 再延迟一个月， 那就5月1号了。 5月1号早晨起来，秘书又跑来了 啊， 说是县长要到市里去开会。 这市里又开什么会啊？ 说市里召开关于贯彻全省关于贯彻地区关于减少会议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 哎，那这婚礼、 接着延呢、 那就6月1号举行。 6月1号举行就好喽。 这县长又哪儿开会去了？ 县里开会。 哦，那甭说呀，你们县里召开关于贯彻全市关于贯彻地区关于贯彻全省关于减少会议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呀。 你贫不贫呢、你 你反正都是罗圈会吧。你去 我们县里开的不是这个会。 县里开什么会？ 我们县里开的是有关交通压事故保安全的会。 还就这会有内容？ 可是我们县长刚开完会走到大街上就让汽车给撞了。 哎，啊，不是这也白开了、 我赶快跑到医院、一问大夫说县长伤得不重，很快就能出院。 什么时候出院？ 也就半年。 这还快呢。 最后结婚典礼定于今年的3月1日举行。 好，你拖的这时间可不短。 哎，甭管多长时间了 啊， 总算举行了。 这倒是。 上午9时， 嗯， 典礼开始，万人广场之献歌高奏，在一片欢笑声中，新郎驾着新娘慢慢走向主席。 新郎领着新娘？ 不行，这得驾着。 为什么？ 新娘子一个个全都这模样了。 呵呵，行。都怀孕了， 你说你们像话不像话？ 嘿嘿， 啊，我一看呢， 啊， 就这13对当中，还就是金锁的爱人体态正常。 这回你在领导那儿算挂上号了。 嘿，新郎新娘一唱歌，我就更挂号了。 怎么呢？ 新郎金锁嗓子哑了，唱不了了。 哟， 大伙儿一致让金锁的爱人唱。 他唱吗？ 可金锁的爱人是坚决不唱，非要回家不可。 我瞧你怎么办。 当时我可真急了。 是啊， 我说金锁家里的， 嗯， 你看看，你看看啊，你看看你们这13对当中就你表现不错。 哎， 你不唱谁唱啊？让你唱你就唱。 嗯， 告诉你，你要不唱的话，今天晚上你都别回家。 他还威胁人家。 哎呦，我这么一说，金锁爱人还真唱了。 他怎么唱的？ 我的家乡是在美。 这还美呢， 整天的折腾太受罪。集体结婚是好事，可结了那一回又一回。说不完的虚假话，开不完的罗圈会。我要回家，你们反对，但是现在我必须回呀，坚决回呀，坚决回呀，必须回呀。 说你回去干什么呀？ 去吧，奶喂。 都生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笑林李国盛二位合说的相声多此一举，下面再请您听一段新绕口令 是由方清平和他的老师李金斗二位合作的。我们都知道这传统相声绕口令有不同的表演的路数，有一种呢就是用方言，也就是倒口表演，这个大家经常听得到。下面您在这个作品当中听到的这几段绕口令啊，都是新的，在剧场气氛上那也堪称火爆热烈，尤其是那伊利马的包袱啊，那实在是哈哈出其不意。我们请出方清平、李金斗师徒二位。 吓我一跳，怎么意思你？ 你来先生是姓李吧？ 姓李，没有那八。 你叫什么？ 李金斗。 李金斗，哎呦，这看这有人鼓掌了。久闻骂名 啊！久闻盛名， 久闻盛名啊！ 哎，对。 哎呀，你看看，俺一个像你这样的艺术家一出来呀， 啊， 就得是废煞走尸。腾云驾雾， 我成猪八戒了。 南京，您说 啊， 朱老师， 谁朱老师啊？ 不是这个 李老师， 李老师， 哎， 咱商量商量吧。 啊，商量什么呢？ 俺和你结婚吧。 这， 你看你们这个演员站台上不是总说吗？ 啊， 一对搭档好比俩口子。 哦，对对对。这是这么一说 啊，对呀， 甲乙双方的关系是近如夫妻，亲如父子。 俺想和你当这个两口子， 两口子不成，主要是感情好。这话这么一说， 不行啊， 不能。 啊，来当你爸爸吧。 哎啊，你凭什么当我爸爸呀？ 亲如父子呀，咱们俩。 没告诉你吗？这话就这么一说。你什么意思呢？ 俺就要和你一起这个说相声。 你也要说相声？你呀 啊 当不了我们这个相声演员。 能不当不了啊？没问题啊。你看 口齿不行。 口齿没问题啊。 怎么 夜市这个大排档 啊， 喝啤酒，我连着能起一箱子啤酒瓶子，就这个一箱子没问题。 你说那是牙， 就是 牙好 口齿啊。 那不是这意思，主要你说话这味儿大家都听着了，这种味儿哪能说相声啊？ 这一种味儿怎么了？ 这味儿不行啊。 电视里那个领导讲话全是这个味儿吗？ 嗨，你别提人领导，这是两个概念。演员你得说普通话。 这没问题，不懂。 你也没有基本功啊。 那怎么没有基本功啊？ 你会说绕口令吗？ 绕口令太简单了，那个什么都不着边儿，不知不道都不着边儿，还那个古堡的歌，那个我也不会。 你会不了这个，你没下这功夫。 哦， 您说的那个都臭了街了。我们相声演员说这绕口令五个字：唇、齿、舌、喉、牙。 哦， 一个字有若干个绕口令。你要说好了，你才能干这个。 咱说得上来，你说一个，我就说得上来。 你看还呛火这个。 你说， 我说一个 啊， 我说一个舌音的， 舌音， 舌音的，你不一定说得上来。很简单啊， 你说 啊，说门外有四匹伊利马，你爱拉哪俩拉哪俩？你听这嘴里，你爱拉哪俩拉哪俩？ 咱换一个中文的行吧？ 这不是外国话呀、 啊，这个阿拉伯文听不懂啊。 什么阿拉伯文呢？ 什么东西骂了骂骂了骂的？ 没，门外有四匹伊利马， 伊利马， 伊利马， 你说反了？ 怎么？ 马伊利。 门外有四匹伊利马，你爱拉哪俩拉哪俩。 你听着，南京，您说清楚啊。 哎， 门外， 哎， 清楚吧？ 清楚。 门外， 对， 几匹？ 四匹。 公的母的？ 公的母的？ 对呀，这个公马归你，母马归我。 呸！好着呢，我全管男的。 我 连马我都管，我受了吗？ 四六匹成？ 没有了，你没听明白。 嗯， 就是四匹伊利马，你甭管公母。 行，你听我说啊， 哎， 这都别说了， 哎， 听着，说门外四匹奥巴马， 奥巴马， 奥巴马，奥巴马是 那是总统。 门外四匹伊利马， 哎， 这个好说， 好说。 门外四匹伊利马，你爱拉拉拉拉拉拉，这不对了， 拉拉拉拉马呀， 这个不对了啊。 门外四这个哪一句就是最后这句啊？ 啊，对， 是 蛇音。 门外四匹一溜马，你爱拉拉拉拉拉拉哈。门外四匹一溜马，你爱拉拉拉拉拉。 再来。 门外四匹一溜马， 哎， 你拉拉。明白了吧？说上来的， 说上谁说上来了？你说不上来， 怎么说不上来呀？ 他瞧不起我们相声演员，他认为很容易。 说 的，我不是看看不起你， 怎么说？ 你要说上来，哎，当着各位朋友， 怎么样？ 我是这个，好不好？ 门外四匹一溜马，你爱拉哪俩拉哪俩？哎，我说上来。说上来的， 这太坏了，这个，这你怎么说上来了？ 那要说不上来，你怎么是这个呀？ 嗨， 这就说上来了。 你这是成心？ 哪俩拉哪俩？行了， 行， 咱们一起演。 我说不成， 怎么了？ 不成，你这个是简单的， 简单。 哎，我再说个男的，你就说不上来了。 你说个女的，男也说得上来。 你怎么老离不开女的呀？ 你说 说啊。这个绕口令呢就比较复杂了 啊，您说 也比较长， 哦， 也比较难说啊。这是个唇音， 唇音、 啊，唇齿舌喉牙嘛， 唇， 嗯，啊，这是三个人， 您说 啊。第一个人呢姓方， 哦， 叫方发奋， 奋， 哦。第二个人呢姓费，叫费福分，第三个人呢姓傅，叫傅飞凤。 这三个奇葩呀，怎么你都认识了？怎么找着 绕口令啊，难就难在这儿， 哦，你说吧。 干的是个纺织工业， 哦， 啊，说方发奋纺红混纺，费夫芬纺粉混纺，傅飞凤纺黄混纺，方发奋傅飞凤费夫芬纺完了红混纺黄混纺粉混纺，又一同去纺粉红混纺花混纺。 你自己说吧，咱不给你分钱了。 你说不上来。 怎么说不上来呀？这个你别看难说，有窍门的。 哎，有什么窍门？ 别窍的 啊， 嗯！你去把这个三个人名啊，你说清楚了就行了。 对， 你看看头一个人吧。 对， 头一个人姓方， 跟你一个姓， 方达芬。 方达芬，方发芬， 方方方， 方发芬， 方方芬。出不来这个分呀，啊！ 哎，别着急，慢慢来。方发奋， 我这孩子不能起这名字。 怎么了？ 你咱们起这名字的呢？你看 这名字怎么了？ 起这名字，你这送孩子上学去了，老师点名这个孟凡贵、李金斗、方方方、 方方方， 捡不上这名字，说了别念书了，太粗了。你看太粗了，改个名字。 没听说过。 方二狗， 你叫方二狗， 改个方二狗。 也没有，这是绕口令。 就这叫防发费， 多新鲜呢！ 哎，我说上来了。 哎，你啊， 就这叫防发费， 别着急，慢慢来。哎，防发费， 你看啥？防发费， 哎， 卫生巾， 卫生巾，像话吗？费福分， 费，防发费，费子粉， 费子粉，我看你这够费的，费福分， 不 不。哎， 方法费费夫，方法费费夫， 你看， 费夫，我怎么出不来事儿了？ 对，你再吹那气势就跑了。 方法费， 哎， 费夫，费夫，费夫， 中午吃黄豆吃多了。 方法费费费服费， 哎呦妈呀， 这个说上来了，说上来了。 疼不疼啊，宝贝儿？ 肺腑痹。 哎，肺腑痹。 来来，还有一个人姓傅， 傅 傅飞凤，这个好说。 哎哎，傅飞凤 好说了。 哎、 他们开始干活了。 干活了。 说这个防发痹。 哎， 干什么来着？ 红混房， 防发痹， 防 红毛房， 红毛房， 哦，防着 红混， 防发痹呀，防红， 红混房， 红军黑鬼，防发痹呀， 嗯， 把这个，啊，对，这个。红会坊， 哎，说上来了，说上来了。 红会坊， 哎，肺腑痹， 肺， 要不行， 肺腑痹，防花，花会坊， 哎，腹肺坊， 肺腑痹，花会坊，腹肺风防。粉，傅飞凤啊，他，粉， 哎呦， 这回不管用了。嗯、这个傅飞凤发粉，傅飞凤这个活最累啊。 我看你比谁都累。 傅飞凤说：“不行了，咱不干了，你们欺负人呀、 啊， 你们。 啊” 这个防发粉，你为什么防这个？红会坊、 哎， 这个肺腑痹，你为什么防这个？黄会坊、 哎， 你为什么让我防这个肺痹痹？我不防了，肺痹痹了，我回家他出门，哎，他乐了。 怎么？ 门外四匹鸡，立马你爱拦哪俩拦哪俩。又 来了。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师徒档方清平和他的老师李金斗先生合作表演的新绕口令。今天的空中笑林到这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伟邀请您继续关注下一时段为您奉上的我们出发吧。空中笑林明天早上6:30，尚远在这儿恭候您。 在黎明，你的脚步牵绊着路霜，如影随形是那狂乱的风，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一步步吸住受过的伤，看不清那漫漫无常，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门前这条小路就能走向安宁的家乡。 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的白内障免费筛查大型公益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由多名北京著名三甲眼科专家参与，每天前30名打进电话可免费申请。白内障免费筛查活动申请电话 010-6700-2877 6700-2877 6700-2877。 天天用绿宝，餐餐味道好。绿宝葵花籽油，滴滴清纯，传统压榨，北京老字号，精良出品。 农行信用力是集万急用需求的信用卡产品，农行信用卡客户或其他个人客户均可申请使用农行信用力，申请现金分期，实时申请，实时到账，10000元每天手续费仅需1.7元。 详询9599中国农业银行。 当道路千篇一律，我们让宝来重生。MQB 平台，动感造型，越级空间和配置，让人耳目一新。全新一代宝来，换新生，向前行。详细请咨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致敬品牌60周年，红旗 H5 推出无忧购车计划，提供终身免费保修、救援、取送车服务，4年10万公里免费保养及多项零利率、零手续费金融政策。详询北京龙泽红旗体验中心0108511-8851。 有一种征服，在驰往梦想的路上。T-Roc 探歌，一汽大众首款 SUV 携 4Motion 四驱全液晶数字仪表，双色车身，邀您一起敢梦敢战。